波姆在一起来关注着若腾今天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啊，是就像刚才 见证了这个时刻， 没错，就像刚才肖妈妈所说的，这银牌不是终点，对吧？我们都知道未来在下一届奥运会上肯定是大有所为的。 是的，肖妈妈真的，我觉得她非常的淡定啊，不愧是有大将之风的母亲啊。那我们的前方记者金泽呢，今天他也是在现场关注了肖若腾和孙伟他们的这场男子全能的比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金泽的电话连上。 好，金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 金泽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在现场采访的一个具体的感受啊，尤其刚才我们听众朋友们都是刚刚的听了肖若腾的母亲来介绍他的一个观赛的体验啊，作为记者你的观赛体验是什么呢？ 其实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体操比赛，并且是第一次看男子的这个个人全能的这个比赛，所以其实我是非常紧张的。因为男子的全能的这个比赛一共要比六项，那么今天肖若腾和他和孙伟他们俩是在第一组出场，那么第一组其实也就是争冠组，他们的对手包括纳格尔内，包括桥本大辉，都是和他们在一个小组的。 对， 可想而知这一组的关注度是多么的高，也可想而知这组的竞争是多么的大。他们其实是从第一组自由体操开始的，那么在这第一场的比赛当中，肖若腾就已经展现出了他的那种王者风范，展现出了他的那种稳定性。因为其实这场比赛比的可能就是落地的稳定性，这是比赛的一个关键。因为这四个人当中，他们的资格赛分差都不是很大，谁更稳定，可能就能最终夺得最终冠军。那么其实从第二项鞍马开始，肖若腾是排名第三，但是从第三个吊环开始，肖若腾就已经冲到了第一。 对， 包括第四项的跳马，肖若腾持续的保持到第一，包括第五项双杠，肖若腾得到了15.366这么一个非常高的分数。我们也看到了在第五项单杠的时候，他在最后一项单杠的时候，他其实是表现得非常完美，无论是在杠上还是在落地的时候，都给我一种稳稳的幸福的感觉。当然这种稳，因为他是在这个日本选手桥本出场之前，所以当我看到他稳稳的落地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也踏实了。我觉得不管最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名次，是夺得金牌银牌还是什么牌，我都觉得他已经在这场奥运会上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因为这是肖若腾的第一次奥运之旅，此前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他是由于伤病是未能出现在这个出征的这个名单之上。 对， 那么24、25岁这么一个黄金的体操的一个年龄，他能够站在东京奥运会之上为我们奉献这场非常完美的这种视觉的盛宴，我觉得他已经成功了。这是我在现场的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当然氛围也非常的棒。 我们其实刚才在连这个肖若腾他的启蒙教练的时候，还有肖若腾的妈妈的时候，也都听到二位和大家去分享了，他们也觉得肖若腾今天的表现已经是非常的完美了。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和金泽在现场看到的是一样的啊。那另外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奥运会，或者说不一定是本届啊，我们对于这个奥运会当中的惊喜或者惊讶，大家还有哪一个是让自己印象很深的？那金泽，你有没有哪一幕是让你印象很深的呢？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可 惊喜或者是惊讶都可以。 惊喜或者惊讶吗？ 对， 因为这，因为这几天我都是和李维，我们两个是作为搭档，然后跑到了女排的赛场，跑到了跳雪的赛场，包括跑到了这个乒乓球的赛场。 对， 可能在前两天，我们的惊讶要大于惊喜一些。 是的，不断的给你再带来惊讶。 但是这样的惊讶，我们也并不觉得就是说一定要夺得金牌，才能是真正的为国争光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每一个运动员在这个赛场上的努力，包括我们看曹源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是三朝元老，第三次参加奥运会，他在赛后由于自己出现失误，表现出那种受气包的那个样子，让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不忍心。他在赛后就一直的叹气，一直的在做深呼吸，想让自己放松下来。但是在采访的时候，跟他的搭档陈海森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森哥，对不起，基本上说了得有三四次的对不起。嗯，其实我觉得陈艾森对他来说，这是他本届的唯一的一项比赛，他的奥运之旅结束了。但是他并没有说，曹渊真的是因为你的失误，然后让我的奥运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或者怎么样。嗯，我觉得他们所有的选手真的都是来享受，都是来感受奥运会。我们也都希望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不希望在网络上出现那么多的语言的暴力。 对， 不希望我们的网友说因为没有得到金牌而 diss 我们的运动员。 是的， 其实他们能够站在赛场都非常的棒。我们觉得我们不给予的是他们一种宽容，没有宽容这样的字眼。希望的是我们的网友、我们电视观众、我们的运动员都能够在赛场上享受比赛、享受观看比赛的这种感觉。而且让我觉得非常的欣喜的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现在也不仅仅是关注奖牌了，包括像杨倩夺冠的时候，她的发卡、 是的， 她的珍珠金卡都上了热搜。 是的， 这可能是我们00后的这样一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我们普通人的一种风潮，就是我们要表现最个性的自己。 嗯， 我们要在赛场上拼出最好的成绩，但是我们要表现出最个性的自己。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届冬奥会、这届奥运会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嗯， 包括这些亮点都上了热搜。其实也能感觉到，就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这个网民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观众啊，他们关注的点也是非常的多元化了。 没错， 这是我觉得积极的一点。 是， 尤其是我们的运动员们展现出来的一个全新的面貌。还有00后，刚才青泽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有个性的这个表达啊，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也算是一种惊喜了，就没有想到、我们的运动员这么活跃，是吧？ 对。那当然，青泽，你明天的采访安排能不能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介绍一下呢？ 好的，我明天呢是继续跑女排的赛场。那么女排现在是正在进行小组第三场的比赛。我们都知道前两轮女排姑娘们是0-3输给了土耳其，又在第二轮0-3输给了美国，所以在第三场明天的比赛当中对阵俄罗斯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我们势必要拿下才能保证小组出线。所以说对于女排姑娘来说，这个可以说是一场生死之战。但是又很欣喜的是，我们能看到，就包括在和美国的小组赛的比赛当中，能看到女排的姑娘们是回暖的。第一场比赛对阵土耳其，用郎平指导的话来说，我们的女排是三无的，什么都没有，拦网没有，进攻没有，一传没有。但是对阵美国的比赛当中，虽然现在美国是排名第一的这么一个队伍，但是我们仍然能跟他打出27-29、21-25这样的非常焦灼的比分。 对， 那么证明其实姑娘们已经适应了在东京奥运会这个赛场上的这种，无论是打的风格呀，还是打的，我觉得是更顺畅了。所以希望能够赢下俄罗斯，能够让我们的晋级之路变得更加顺利一些。 好的，那我们明天也期待着金泽继续为我们带来最热乎、最新鲜的以及更好的消息。谢谢金泽，辛苦了。 好的，谢谢您。 好的， 再见。 再见， 再见，青泽。好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冬季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在直播间的是孟莹和康乐。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一会儿精彩继续。 一度电有多厉害？ 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 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巅峰对决，震撼你我，奥运最强音。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带来的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然在东京之体坛夜话》，这里是由孟莹、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直播。这个时段刚开始，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东京名侦探听友互动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张佳琪最爱吃的食物是麻酱面。 哎，对，是麻酱面啊！大家可千万别一想都是老北京，那肯定是爱炸酱面。 哎 ，no， 是麻酱面。 对啊，麻酱面和炸酱面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当然 酱不一样啊。 是的啊，酱汁一不同，这面肯定不同。我们稍后会从答对的听众当中抽取一位获奖者，会获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来作为奖励。大家等待着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您吧。好，谢谢导播示意我已经连线好了我们下一位的重磅嘉宾。欢迎北京女篮的主教练也是原中国男篮的队员张云松指导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云指您好。 您好云指。 哎，主持人好，各位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啊看到咱们这个中国女子三人篮球啊，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最终获得了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 铜牌 啊。 是， 所以我们也是想先听云指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您的感受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激动吧，确实挺为这些姑娘们自豪和高兴的。然后在他们其实从今天早上开始，然后朋友圈就在不断的刷屏，然后就是一直在一个就在祝福这个我们的三人篮球女队，然后能够在今天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然后包括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季军争夺战当中，然后也是战胜法国，然后最终能够拿到奥运的铜牌啊，瞬间朋友圈就是被刷屏了。 对， 然后也自己也是确实能够体会到这些女孩子们的不容易吧，而且也是为在这个项目上，然后第一次能够进入到奥运会，然后我们能够拿到一枚奖牌，我觉得也是对这些姑娘们之前所努力的付出最好的一个回报。 当然三人篮球这几天我们是经常听众朋友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话题，不只是说女篮，前一段的这个前两天的这个男篮感觉表现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聊三人女篮的这个情况。想问云指，你也是执教女线队伍的这个教练，这个女篮运动员的话，从五人篮球到三人篮球，我看到有很多这一次的三人篮球队员其实都是我们这个 WCBA 的一些名将啊，选到这个阵容当中。那您觉得在女子方面选材的这个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其实我觉得不管男篮和女篮吧，然后三人篮球和五人篮球确实是有着很大的差别，因为我本人也带过三人篮球的比赛，然后在2014年的南京亚运会的时候，我曾经就带过咱们国家的这个男子的三人篮球的这个比赛去参加这个青奥会啊，所以对三人篮球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了解。其实那三篮球从我的感觉来说的话，它和五篮球它自身这项运动最大特点我觉得就是几点。那么第一就是节奏速度啊，它虽然一场比赛的时间很短，只有10分钟，但是因为在每一个攻防转换当中速度非常快，只有12秒，一次进攻只有12秒，而且在比赛当中也是没有间歇的，所以这个比赛的强度和攻守转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以至于就是说很多人可能都认为就是说觉得哎呀10分钟比赛应该是很简单啊，但其实在这10分钟当中球员们在攻守转换当中所付出的这种体能和强度是如果你没有接触像没有接触过这项运动的话，你是无法体会到的。第二一点的话呢，那就是对抗。那从三人篮球和五人篮球来说的话，在裁判的在吹罚尺度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三人篮球它允许 有更多的身体接触，很多可能这种身体接触在五人篮球比赛中都会被吹犯规，但是在三人篮球当中都是允许和鼓励的。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三人篮球的这个身体对抗激烈程度要比五人篮球更为激烈。第三一点的话呢，就是全面性，因为他把在场上五人的任务集中到三个人的身上，所以那么要求这三个人无论是从攻到守到抢，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弱点，然后都能够很全面，包括在这个个人技术上，那么三个人都要，比如能里能外能投能突能传，所以他对队员的要求就是更加的均衡和全面。那以上这三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三人篮球和五人篮球项目当中，可能几个特点吧。 那我们刚才听云芷和大家是讲了讲啊，三人篮球和五人篮球的一些区别， 嗯， 也的确是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对于三人篮球这个在东京奥运会今年新加入的这个项目，我觉得有了更多的一些认识，的确和我们理念上或者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五人篮球是还有挺大区别的。当然了，我们还是会关注一下五人篮球咱们中国女篮的这个表现，尤其是在30号啊，我们接下来要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队了。那云芷能不能也和我们去展望一下这场比赛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这届奥运会来说，五人篮球同样是有非常大的希望，和三篮球一样创造出一个佳绩。那在这个昨天的比赛中，然后也是以大比分战胜了波多黎各，那我觉得为整个比赛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那尤其是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并不是很强，也能够让我们五篮球的这些姑娘们有一个很好的热身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的整个女篮备战这个奥运会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和问题就是，没有高强度或者高对抗的这种热身赛，那只能是我们自己去组织一些比赛，但是没有这种国际间的这种比赛，那所以这个球员是需要通过第一场比赛去适应整个这个奥运会，尤其是奥运赛场这种比赛的感觉呀、氛围呀。包括赛场的这种环境啊、气氛呢、都需要去适应。那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应该说除了球队圆满的拿到胜利之外，那么在这方面应该是也是做好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再面对澳大利亚队，那其实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一直是在国际女篮的这个排名当中吧，是也是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包括这次比赛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夺牌的希望的。 对， 但是因为队伍当中的绝对核心卡佩奇，因为个人原因并没有参加这届奥运会，那么所以给了所有的球队，包括小中国女篮一个很大的机会去击败他们。尤其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然后比利时女篮也是这个战胜了澳大利亚女篮，所以在第二场比赛中，我觉得我们女篮这些姑娘们肯定会有信心，去跟这支强队去掰一掰手腕的。而且在之前的一次，最近的两队的一次国际比赛当中，我们也是战胜了澳大利亚女篮。 嗯， 所以在这点上来说，从心理上来说，我觉得女篮应该现在是，最起码吧，不会有劣势。那从技战术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澳大利亚它的整体的球风，无论是男队也好，还是女队也好，都是比较硬朗的，比较崇尚身体接触，打法呢近乎有一点野蛮。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女篮的姑娘啊，需要在第一场比赛中，在身体对抗、身体接触这方面要提前做好准备，要有思想准备，就是说对方肯定会打得很凶，然后很多的身体对抗啊，那么我们需要去在这方面可能去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吧。 是，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想请云芷再来聊两句啊，话题是说奥运会当中的惊喜或惊讶，您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幕啊？这个问题问给云芷。 您是说这届吗？ 都可以。 脑海当中立刻闪现出来的是哪一个呢？ 对， 对，因为这个从应该说自己也是伴随着这个新中国参加奥运会开始，然后逐渐长大的嘛，从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一直到这届的东京奥运会，也始终是在关注，然后所以可能在奥运会历史上很多精彩的瞬间都会给自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其实如果说对印象深刻的，那可能 还是自己所参加的那届奥运会吧。 嗯 啊，当然自己的亲身经历可能会让，就是这种感觉会更，会更有体会吧。那我觉得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那我觉得两个瞬间还是挺让我记忆深刻的。那一个是本身我们中国男篮在那届比赛中，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处于非常逆境的情况下战胜当时的世界冠军塞维亚，然后成功挺进八强，那个画面，可能会让我记住一辈子吧。啊，那个镜头，在就是当球队取得胜利的时候，那么那个镜头，那个场景，可能会永远都不会忘记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在那届奥运会当中，我觉得，刘翔夺冠还是让我，记忆犹新的。那我觉得确实，因为，从我们亚洲人来说，能够在一个短距离跑的项目当中拿到奥运会冠军，可能在刘翔之前，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敢去憧憬或者敢去想象吧。那只有当时刘翔那么做到了。然后我觉得，确实，也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吧。 就是给您留下的都是惊喜难忘的回忆吗？ 是的，希望这届大赛能够给云芷带来更多难忘的回忆。我们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女篮的教练、主教练，张云松指导。当然，云芷未来女篮更多比赛，希望您更多跟我们夜话进行连线。我们今天就跟您连到这儿了，再见。 谢谢云芷，再见。 再见。 刚刚我们连线过了云芷啊，听她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女子三人篮球他们今天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今天依然也有自己的前方记者到现场进行了采访。 对， 我们的记者李维和林苑呢，他们俩其实今天都去关注了这场比赛。对于女子三人篮球的这个表现啊，一会儿我们也会听他们和大家去分享一下看到这场比赛的一个感受。 是，今天我们的话题说说奥运会当中给您留下的惊喜或惊讶的这个瞬间。刚才张云松指导提到的是刘翔啊，确实这是很多人印象当中最难忘的一个瞬间，带来的是一种惊喜。当时雅典奥运会那会儿，刘翔状态非常的火热，110米栏需要跑四枪，刘翔在前三枪非常大的这样的压力的情况之下，这属于压着自己的状态。小组赛13秒27第一，资格赛13秒26第一，半决赛13秒18第四，他最大竞争对手美国选手阿兰·约翰逊，复赛当中是意外的摔倒，无缘决赛。决赛当中，我记得当时刘翔身处是第四道。面对三大高手的这个夹击法国的这个杜库雷另外还有这个美国名将特拉梅尔以及这个古巴名将加西亚这些人都是相当强势，但是刘翔第一个冲过终点12秒91这个成绩同时也是追平了世界纪录。这个瞬间相信是很多人认为感到最为惊喜的一个瞬间。当然我们关于记者的连线在10点之后，我们一会儿还有更多的一个呈现。哎，现在导播示意我已经 10点之前有一个了， 已经有一个了。好， 哎， 来 听 听 是谁呢？喂，是林苑吗？ 喂，梦莹，是我。 这次你听出来我了， 哎， 我好开心啊！ 谢谢，我听到你的声音，我也听到康乐的声音了。 林苑好。 知道大家现在可能情绪还都是沉浸在这个体操男子团体这个比赛的打分项目当中， 是的， 所以我也是尽量长话短说，跟大家说一说今天下午的这个跳水比赛，虽然也是打分项目，但是我们中国选手的实力，绝对实力真的是太超强了。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男子组合王宗源和这个谢思义，他们两个人这一对可以说是一老一小的组合吧，稍微老一点的组合，因为王宗源也是一口一个谢哥，然后但是虽然有年龄的差距，配合的时间也没有那么的长，但是两个人完全步调一致，非常顺畅的完成了比赛。在倒数第二跳的时候呢，王宗源是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因为在第四跳完成的时候，他们已经领先第二名有了20多分。在第五跳的时候出现一点点瑕疵，其实也没有影响他们的这种领先的优势。最后呢，完美的是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这也是跳水我们男子选手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两个人在赛后都非常的高兴。我觉得还是看跳水的比赛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种幸福感， 心安一些啊。 是是是，那大家在看今天晚上操的时候，可能 更多的想一想我们在跳水比赛当中的一种辉煌的时刻吧，可能确实是意难平，我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情绪。 那另外其实我们今天在跳水的现场啊，也看到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失误啊，而且也是最终得到了一个零分的情况，能不能也和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当时现场的情况？ 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在比赛当中啊，就是两个选手他要完全的步调一致，然后呢在走板的时候呢，就可能这个就是这名选手呢，他就已经是看到他的搭档早提前启动，然后所以自己就完全一直处在赶追的这种状态当中，整个的动作呢也是非常的变形，因为我们知道三米板整个在空中停留的时间相对是要会短一些的， 对， 所以最后在落水的时候就完全是没有打开，就是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直接拍在水面上这种情况出现。那当时我也是在现场的旁边有我其他国家的记者，大家也都对这个场景出现有点目瞪口呆，确实是这个选手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但是下一秒钟呢你又会很心疼出现失误的选手，因为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即使是实力非常雄厚的我们中国跳水队的选手，大家也都是认为双人压力还是会更大一些，因为你时刻要想着身边的队友，你要对队友负责，你怕你很担心你的一点失误会影响两个人最终的成绩。 对， 大家都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也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包括今天无论是获得奖牌什么颜色奖牌的选手也都是说了，虽然现场没有观众，但是大家都觉得能够站在这里非常的不容易，也很觉得很骄傲和自豪能够成为这个比赛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还是感觉有点心疼失误的选手。 是 这种感觉。 确实这个零分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讶，这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聊聊这奥运会惊喜和惊讶。非常感谢林苑带来的精彩连线，希望你明天带来更加精彩的报道，我们下回再聊。 谢谢，再见，辛苦了。 好， 辛苦辛苦。 好的，再见，谢谢。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梦莹康乐今天在直播间跟各位来聊一聊啊，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一会儿再见。 一会儿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今天夜间将有雷雨出没，请大家关好门窗，注意防范。明天雨势较大，预计有中到大雨，请大家注意携带雨具。气温方面有小幅度的下降，明天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提醒大家近期降雨频繁，山区和浅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公众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的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希望您有好的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五届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晚上的10: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孟莹。 那这边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留言了，说夜话的聊天室终于开了，这唯有战斗说的。哎，这确实是被您捕捉到了。今天经过了长久的等待，我们体坛夜话节目终于也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了，看到好多朋友都在里边聊， 哎， 非常的热闹， 还有好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呢，所以现在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吧。啊，它和平时的那种互动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主持人也可以随时和大家在里面互动嘛。啊，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连线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可能有点来不及和大家进行更为细致的互动，但是大家的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没错， 别着急，之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互动等待着大家。 是，这边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记者连线环节，连线一下本台在东京的采访的记者导播示意我应该已经连线好了。 嗯，那我们来听一听，是小齐吗？ 梁博。 嗯，孟莹好，康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恭喜这个小齐啊，在现场见证了我们这个男子73公斤级的举重冠军石志勇啊，最终获得了他的这个好成绩。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嗯，那在分享这个成绩之前呢，其实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个我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那就是石志勇获得这枚金牌之后将会是双喜临门。什么意思呢？一个呢是这个为中国军团夺金，另一个呢他在刚刚的混采区也是透露说自己呢将回家成亲，这将是他回到中国之后的第一件事情。然后在采访的时候问到他最后一句话，我说这个你有什么想对你这个相恋多年的这个爱人说的，他说让你久等，回家娶你。 哇， 所以说这个也是跟大家先分一个这个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嗯， 那顺着这个话题可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采访的时候，其实石志勇也透露啊，说这个自己真的这次来到东京应该说是没有太多的信心，因为他在来东京这个前的一个月是意外受伤，这个受伤之后呢对他的影响其实挺大的。大家可以看他这次可能在赛场上或者说在转播里看，感觉是这个一骑绝尘，或者说没有任何悬念摘得这个冠军，但其实过程中石志勇也自己透露说真的不是这样，他真的付出了很多的辛酸。 嗯， 他说在来到东京之后，他甚至在抓举都举不起150公斤的这个重量，就是刚刚能举起150公斤的重量，但是他这次的开把就是158，最终他举起了166公斤。应该说石志勇自己这次确实是遭遇了一些这种伤病上的这种困扰，包括这个挺举阶段，他说他可能来到这儿之后只能举起180公斤左右的这么一个重量，所以说大家可能看到场上他确实是这个光鲜亮丽，感觉是实力碾压对手，但是其实作为运动员自己透露出来的话，这可能比他这个上一次里约奥运会夺冠更加的这种压力更加的大，因为这一次他是作为 C 位，应该说所有人都对于他寄予了厚望，所以他所承受的这种压力确实也是巨大的。 然后呢，当这个聊到说那个你之后有什么打算，说是不是打算在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上能再为中国队再去争金夺银啊？只是说现在可能不想这些，最想的呢就是说先这个先给自己放一个假回去歇一歇， 赶紧回去娶媳妇儿。 然后就追问，对我们追问说你回家干什么？他说先回到这个宁波把这个雅戈尔的这房子装修了。哎，我们一听这个装修房子，这个应该是有情况。我说你这到底是真的消息还是假的？他说这个是这个本人亲承的消息，没有问题。他说你看我没有手机，要不我就给我丈母娘打电话去问一问了。我们所有人都把手机递给他说你要不你打一个，他说算了。最后这个混彩就感觉体育记者前方一下就变成了余记。 我们一起都替他高兴嘛。就像小七说到的，这是双喜临门，的确是不容易，尤其是在赛前石志勇当时的这个身体状态能够最终获得这块宝贵的金牌，至于我们的中国军团来说都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在石志勇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当时他的第二把试举其实是被裁判给判罚了这个试举失败的。所以其实对于他第三把试举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直接去挑战198公斤。那他自己有没有分享一下当时他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呢？ 分享了。他说第一个就是举这个192第二把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怎么这个犯规，或者说可能犯规动作很小就被吹掉了。他心里可能也是带着点这个 侥幸， 憋着一股的气，说那我就直接要198，我直接198举起来之后，而且我这个总成绩364，我就要破这个世界纪录1公斤。他在这个采访的时候，其实透露，不论是他这个挺举的这个应该是168的一个169的一个成绩，还是说他这个总成绩的这个363。停留了很久，并不是他不想破，而是说他故意要把这个记录可能等到奥运会上再去破。那我们问他说你在训练中能举多少，他说他挺举训练可能能举到200往上，很轻松，甚至可能能举到208左右。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实力非常超群的这么一个选手。而且最后一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关注，就是说日本选手要了一个199，这个当时我们可能这个媒体在底下开玩笑说是就感觉是这个确实有点太超乎他的这个水平了，因为平时他的话应该正常就也就举到192左右，感觉就是可能也在跟石志勇这个可能这不争馒头争口气，你举198我可能就一定要到199，开玩笑说可能这就跟你这个斗地主似的，你这没有一手好牌还硬要撑一下这个。所以说这个整个过程下来的话，应该说石志勇赢的还是在我们看来很轻松，但是其实在他看来确实是还是经受了很多的这种压力，克服了很多的挑战。 是的，运动员都不容易。梁博明天要采访什么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明天我将接替李维去到乒乓球晚上的女单决赛，所以说对决赛这个应该有一些期待吧。然后也希望能再次见证这个中国队夺金。应该石志勇这块金牌应该是我在东京看到的第三枚金牌，因为第一个是侯智慧，这个是我看的，第二个是这个咱们跳水的这个施廷茂和王涵，那这是第三枚在现场看到金牌。当然我现场今天其实也看到了侯智慧，他也来到了，小猴子也来到现场啊，给这个石志勇在进行这种加油。举重队其实很多人都是在为这 为这个其他的项目的运动员在加油。 对，看来小齐是我们前方记者里头的福娃啊。那我们期待小齐明天能够继续见证我们中国队的这个好运啊。那也辛苦了小齐，那我们明天继续跟你保持联系，再见。 再见，谢谢。 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还要连线本台的记者李维。李维应该是去了三人篮球了。李维你好。 Hello， 你好，孟莹，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三人篮球这一次中国女子三人篮球可以说取得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呀，就是篮球啊在奥运赛场上，中国队男子女子都算上，想要拿到牌儿是不太容易的事儿。李维在现场观看了我们这姑娘们的表现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场这个感受吧。 今天确实啊，在这个三人篮球的现场，我觉得这个气氛首先是非常的热烈，因为之前很少看这个三人篮球的比赛，但是到了现场之后马上会被这种气氛所点燃。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姑娘们也是非常的争气啊，在和法国队争夺铜牌这场比赛当中，应该说是 一直取得领先，但是到最后时刻被法国队追进了一些分数。不过啊，在最后的三秒钟的时候，我们还是把这个防守做得非常的出色，最终造成了对手的这个传球失误，我们也是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铜牌。那在赢球之后啊，这姑娘们是特别的激动，抱到一起，真的是泪流满面。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创造了中国篮球的，也是中国三人篮球在奥运舞台第一次亮相，应该也是三人篮球这个项目在奥运舞台第一次亮相，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在赛后我们采访队员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的激动，尤其是这个中国女队的主教练徐佳敏，他也是激动的流下了眼泪吧。他说这个比赛对于整个中国篮球、中国三人篮球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比赛让三人篮球在我们的国内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很多人也担心啊，说是不是就奥运一过，这三人篮球就不火了？但是今天，这个整个今天三人篮球，咱们的领队柴文胜也说到了说，说应该说借着这个中锋，让我们的三人篮球能够在这个比赛像五人篮球一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另外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天的采访的安排吧，李维。 康乐，刚才信号不太好。 明天的采访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李维。 明天我是要去到这个射击赛场采访这个飞碟的这个比赛，也希望吧，我可以到这个射击赛场能见证我们一个好的一个表现。确实，刚才你们说到的这个有福娃，但也有我这样到现在还没有见到金牌的这个，确实啊。但是我觉得，虽然到目前没有见到这个金牌，但是今天这个三人篮球这块铜牌是非常有意义和值得纪念。 是的， 是的， 对于李维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局嘛。 没错， 期待着你接下来还能继续见证我们中国队更好的表现。 是，至少先见着牌了。希望明天能把这个牌的颜色继续的变成不同的颜色。好的，感谢李维带来的精彩连线，我们期待着明天你更加精彩的报道。再见， 辛苦了，明天见。 好，再会。 啊，我们的记者，四路记者，明天铺奔四个不同的项目， 所以就说嘛，我们今天这聊天室一开啊，真的是跟大家有点抱歉，都来不及和大家好好的互动，因为我们的这连线一直就没有停下来过，一直是各路八方都在连，而我们今天的这国安的比赛都没有来得及跟大家细说，只提了一句说我们今天的比赛是1-1平了， 打平海港。 很多朋友都着急了，说，哎，咱聊会儿国安吧，行，聊个几毛钱的啊。我们今天后面这几位嘉宾也都是来聊国安的了，是不是？ 没错，接下来咱们就来连线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把天英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天英你好。 你好。 哎，康乐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啊，这个我们前一段都是在聊奥运，但必须得说说国安这场1-1打平海港的比赛。国安队凭借于大宝的一个非常给力的头球啊，追平了比分。天英能不能说说这场比赛的一个观感？ 啊，这场比赛啊，其实在比赛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国安球迷啊，大家都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之前的比赛的情况啊不是特别好，大家可能都非常悲观。但是呢，赛前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咱们北京国安队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到了低谷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就是说能够站出来的人，总会有一些这种精气神的表现。这场比赛从整体上讲，我觉得恰恰是国安几个赛季以来跟上港踢的，我认为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国安整场比赛没有给上港特别多的机会，我认为这是一。第二呢，国安整场比赛创造出的机会比上港还有一个现象，核心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是比利奇对于球队更加的了解了。 这边我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一开通，大家就是聊得更加的火热了。孟英，你看，有专门问于大宝问题的， 哎，说快让于大宝回去打前锋吧。 对。因为这个于大宝的这个进球，我觉得恰恰就是说比利奇的一个对球队的熟悉情况哈。您看，就是说第一点，咱们国安队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防守问题。之前比赛总在能够丢球嘛，就上个赛季开始哗啦哗啦一直在丢，赛季之初也是。比利奇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两个后卫不行，我上三个呗，对吧？两个中后卫不行，我上三个中后卫，我总能有办法吧？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呢，你看比利奇就是说我上了三中卫，打了一个五后卫。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原来进攻单一，上一双前锋，我们这次经常在踢这个双前锋的战术。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是比利奇有一个特点，我认为是最近几个国安主教练当中非常罕见的一个，他真敢赌啊！ 其实到了关键的时刻，真是敢往前换这种进攻队员， 嗯， 哗啦哗啦换哈，中后卫都换下去了，就是玩命的去搏这一下。我认为啊，其实大家会觉得国安队的阵容几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不可能再有很大变化了，对吧？我们希望的是教练能够给我们变一些戏法。理论上来讲，教练变戏法的概率不是特别大，但能变成一次我们就很欣慰。这一次教练的确是通过这种换人，通过阵型的调整起到了效果。 嗯，是。 整场比赛其实上港给我们的机会不是特别，就压力不是特别的大。我认为国安队这场比赛能够拿到平局，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跟我们自己的付出一个正常的回报。 没错，啊，尤其是在跟联赛当中的一等一的强队在对抗的时候，啊，比利奇他从落后然后扳平啊，这样的在心理上边，天生你觉得对于比利奇这样的未来更好的执教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吗？ 我认为咱们未来的情况啊，咱们国安队的情况啊，就是这种超级外援的出现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对吧？ 嗯， 我们未来可能这种外援的能力啊，就是索萨之上一点点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上呢，我认为对于教练来讲的要求就更高了。原来的教练啊，大部分的国安教练闭着眼睛，然后把球给这个咱们这个前场双核，给奥古比阿拉，让他们去踢。奥古比阿拉踢得好了，咱们就赢了。踢得不好咱就输了。现在变了，没有奥古比阿拉了，就需要教练来变阵，需要教练来调整了，需要教练针对不同的人来进行改变了。我认为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对于比利奇来讲真的是考验他的时候。我认为比利奇通过之前的比赛变不了，不会变，现在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好。我认为他对国安队的了解越来越多。赛后他不是说吗，我知道于大宝是曾经是中国最好的前锋，最顶级的前锋，所以往他去冲一下，对吧？然后他呢，他比赛之前他就说，哎，这个朴成的回归非常关键。咱们也知道朴成是踢得最像外援的人，有朴成在，国安的进攻梳理就会非常好。那么他让朴成上，我认为作为这几点来讲，我认为证明他对球队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知道每个球员的特点，国安队的优点缺点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能让这个球队在困难当中走出来的关键。 对啊，尤其通过一场与强队的这个对抗找回自信，同样我相信是比利奇对自己的战术理念的一种肯定啊。他未来还需要很多场比赛进行反复的这种确认，然后啊，球队会更加有自信，这个教练会对自己的这样的执教啊更加的有信心。我们也非常感谢天鹰带来的精彩点评。这奥运会非常的精彩，天鹰应该也看了一些比赛。再问你一个问题吧，天鹰。奥运会当中有没有一些惊喜的瞬间你的印象很深刻，或者是惊讶的瞬间？ 惊讶的瞬间就是刚才这个咱们体操嘛，哇，咱们肖竟然没有拿冠军，对不对？ 对， 哇，我觉得嗨，摆平心态嘛，对吧？大家就真正的冠军，真正的强者，有的人是拿金牌来衡量，有的人虽然没有金牌，但是表现摆在那儿，对吧？ 对， 那我觉得谁是冠军，谁打得最好，我觉得我们有奥林匹克精神吧。 是， 我觉得。这就是惊喜，对不对？ 对， 规则尽管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哈，在不同人的手中，但是表现好坏永远在人的心里头。 哎，是我们心里都有杆秤嘛啊！那也是非常感谢天鹰给我们带来关于国安的一个分享，同时也和大家去分享了您对于这个奥运会的一些惊喜、惊讶的这个感受啊。那我们后期继续也和天鹰保持联系，谢谢。 好嘞，谢谢，再见， 再见， 好，再见。啊，天鹰的意思就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哎， 确实是 啊。 接下来咱们还得继续得聊聊国安啊。这边唯有战斗说了，现在就得靠大宝和张玉宁了，在前锋上啊，是啊，尤其于大宝今天在锋线上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导播示意我先连线好了我们另外的一位足球的嘉宾，来自足球报的记者评论员刘翔宇。翔宇你好， 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翔宇，今天这场比赛看了，是否也出乎你的意料啊？感觉国安的这个球打得还可以啊，最后扳平了比分。另外，于大宝的表现，也想听听你的点评。 这场比赛倒没有出乎意料啊。这个从这比赛首发一排出来，这个阵型五后卫一排出来，觉得国安今天想赢就是比较难了。到比赛过程当中呢，国安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处于劣势的。然后对手的机会会更多一些，60分钟的时候上港线破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安这场球想要拿下来就太难了啊！这个国安现在状态不好，对手又先进球，国安 最近三轮比赛，此前的三轮比赛都没有运动暂停球，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要扳平比分都已经非常难了。最后时刻，我看比利奇用出了一个最后的杀招吧，把于大宝调到锋线上进了个球。我觉得这个球确实体现了于大宝的能力啊，也体现了这个比利奇的临场应变能力。但总体来说，这场比赛踢的还不是特别好。能拿到一分已经不错了，我觉得。 这边有朋友刚才也是特意提到说，于大宝这前锋这么好的状态以后是不是就是比利奇开窍了，把他调到前面去？翔宇，你觉得有可能性吗？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了，因为于大宝这两年一起打的这个中后卫的位置，这个位置已经相对比较固定了，只有在特殊的比赛一些特殊的时段，可以把于大宝去顶到前锋的位置上，但这不是一个常规性的选择。另外现在后防线上金敏哉一直也没回来，咱们就于洋和于大宝这两个绝对的主力，其他人看起来好像目前还有点伤病，像这个杨帆啊，这打比赛都不多，可用的人不多，所以还是先紧着这个后防线来用。而且前锋线呢，其实我觉得张玉宁啊、王子明啊都是有能力的，包括巴坎布啊，今天虽然是也没有太发挥，但是他能力在。前锋还是够用的，只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可以了。 当然对国安队大家有更多的期待。同时刚才有朋友问问关于女足的事儿，很多也非常想聊聊女足。咱们的女足这一次是小组赛打得并不好啊，丢球非常的多，已经被淘汰了中国女足。想问问翔宇，你觉得这个中国女足这个水平是突然的滑落亦或是就是这个水平了这不是什么冷门的事儿了。夏雨你觉得呢？ 参加这次奥运会的这个女足的整个班底应该就不是一个最强的班底。当然这个各方面的声音都有，这个人员的构成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构成啊，这个你过去的准备期都准备了些什么，为什么到了奥运这么重要的赛场频频出现这样的失误，而且你的战术上的安排为什么在比赛当中你丢球会如此的密集而迅速，球员的心态是怎么调整的，这些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刚才康乐说女足打得不太好，我觉得这个说法已经非常客气了，这个已经不能用不太好来形容了，已经是惨案了这个在中国女足身上过去是不曾发现过的不曾出现过的。 对， 我觉得回来值得好好去总结。 是，当然关于这个是否主教练会更换等等，我看到这几天有讨论，但球迷也非常关注这件事儿翔宇你觉得呢？ 我觉得输球输成这样，主教练肯定是第一责任人这个是肯定的。至于是否去需要去更换，我觉得这个球队回来之后应该马上就会有说法。 是，大家也都在等待这样的一个说法。另外刚才我们都一直在聊东京奥运会的事儿，今天话题就是说奥运会上边有哪些令你感觉到惊喜或者惊讶的瞬间，翔宇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感受对于这个问题？ 惊喜到谈不上，我觉得这个杨倩的第一金还是挺令人振奋的。包括这个举重的几枚金牌相对比较稳的。惊讶的呢可能是 乒乓球。 乒乓球是有些意外的冷门出现，但是那场对手确实打得好。水谷隼打的那场打得非常非常好，那咱们输的其实也没有脾气，对手准备的好。但是今天晚上体操这个男子全能这个银牌，我觉得稍微有点让我惊讶。这个裁判的尺度咱有点摸不准这怎么在奥运会这种赛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看来大家惊讶的点都是差不多的那就的确是让我们有点不可思议了。 对， 确实。翔宇这几天还会关注哪些比赛呢？你除了这个奥运会的足球比赛之外， 中超的一直在看。然后奥运会的其他项目的比赛也一直在关注。接下来田径的大项还没有开始吗？我比较期待着苏炳添的表现 苏炳添当然也是除了刘翔之外吧刘翔之后的应该说在这速度项目当中大家最为期待的一个人物确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巨大的期待。好了，非常感谢翔宇今天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回再聊。 谢谢翔宇，再见。 好，再见。 快和大家聊一会儿吧大家都等急了。 哎呦，别说咱们听听 FM 今天聊天是一开这 大家都纷纷来了啊，没关系，我们今天一开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后面这几天每天都跟我们聊起来啊，别着急别着急 啊、是这边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貔貅说了，体操给我气的、 哎、 我读出您的口气了吗？您还满意吗？ 啊，这气的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嗯、 没有办法，打分项目有时候就是这么气人、 哎、是的、 尤其是东道主在打分项目上一般都是占一些便宜的。 对，那当然像9144也说了，萧若腾表现的那是相当的不错，那不用说啊，我们大家刚才都提到了，的确是非常的完美、嗯、在我们心中他的确是属于金牌的这个最终人选的嘛。啊， 是。这边唯有战斗他说，不过这日本队的这个小伙表现的也还可以，那肯定是他在表现好的基础之上啊，才会有这个打分稍微的啊，如果多那么一点点，因为他跟萧若腾最后的分差也非常小。 对， 非常非常小。 你这次还记得你这次算清楚了吗？ 0.4分应该只差。对 对，我们都列出数式了才把这个分差算明白啊，给我们俩也是气得够呛。 对，另外说到国安的时候，宋彦军他说了，国安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1-1打平了。 对 啊、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于大宝作为后卫，哎，头球能给顶进去，当然他以前是前锋啊。他说为什么呢？这个真的是拼出来的。竞技体育比赛永远都不要去放弃，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的、嗯、 对。像真水无香他也说到了，说三人篮球啊夺得铜牌真的姑娘们流泪，我也跟着激动流泪。我觉得特别能理解这位朋友，因为你看他的头像 是、啊、 还是公牛的头像，可见真的是一位痴迷的篮球迷、 哎、 所以他真的肯定是对于我们的篮球项目啊是非常关注的。 是啊、尤其是三人篮球啊、面对的就是一个欧美强队啊，这三人篮球非常讲究身体对抗，以及这个有一些小动作，甚至是这说实话打起来跟五人篮球巨大的一个区别。刚才我们在上半段连线的时候，这云植也给讲到了，我们的姑娘这么的出色，拿到一块铜牌啊，肯定将会促进这个项目在我国未来一个大力的这样的发展。 嗯， 这边帝都老炮也说了，对于体操的打分他说太惊讶了啊， 对， 他质疑裁判的视力的问题了、嗯、 那当然呢，我们还有一点也要提醒大家啊，那就是北京市防汛指挥部也提示我们说，最近北京要持续降雨，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大，所以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要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计划，避免或减少到山区涉山涉水景区以及河边等危险地带游玩活动，远离河道，避免低洼地带泊车，确保您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是，另外这边还看到了，周扒皮他说了，热帅去年不是也会在最后时刻换上大宝吗？啊，他说这个换大宝，这可能是算是一个招了，必杀技啊。他说要说主教练开窍了，那可能是有点想的多了啊。他认为，比利奇指导未来在这个排兵布阵，包括现场指挥等等的，他认为啊，那意思还有更多的一个空间啊，提升的这样的空间。 嗯， 另外呆萌的他也是提到了这个金牌的这个情况，说对比啊，说中国队后边至少还能拿20块啊，对于这个中国队未来的这夺金还是比较乐观的 啊。唯有战斗别说嘛，我们后面还有体操的其他单项吧，好好表现肯定会有收获的、 嗯、是。哎，这边马上也要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啊奖牌榜的情况，来刷新一下啊，现在排名第一的是东道主日本队，13金4银5铜、 嗯、 另外我们中国队是12金6银9铜，就差在一块金牌上。 嗯， 美国队11金11银9铜是排在第三啊，第四到第六是俄罗斯奥委会队、澳大利亚队以及英国队啊，感觉这两天英国、澳大利亚这个奖牌和金牌都上来了。是，这边还有 Key 他说了，国安现在问题在于如何组织中场人员的这个搭配，压上进攻、对攻、防反啊，不应该是一套中场的组合，后卫应该多多的轮换啊。另外他说杨帆、江涛可以多用一用，确实这个涉及到这个人员的轮换，这也是各支球队啊能够在这样的密集的赛程当中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基础啊。你轮换的越多，你的体能越好，伤病出现的概率就越低，成绩啊肯定有可能就会越好啊。还有好多朋友都在聊奥运的相关的事儿，当然在明天东京奥运会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项目展开，我们期待着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够有 更多优异的表现。 嗯， 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了，我是康乐， 我是孟莹， 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东京快报， 明天见， 明天见。